晚上季彤九点多才回来，他是跑着进屋的，却没想周回不在家。他给周回打了个电话，没有接通，正胡思乱想着，周回的电话打了过来。你在哪儿？ 你回来了？你过来地下车库，我在电梯口等你。 季彤没有问什么，他只想立马见到他，挂了电话，匆匆地跑进电梯。门一开，周回立在外头等他，季彤走出去，攥住他的袖子。你在这干什么？周回没有回答，牵起他的手，带他左弯右绕，来到一辆黑色小商务车边。你买车了？ 对啊。 周回将门拉开，季彤往里看过去，居然是一辆房车。周回见他发愣，冲他屁股轻拍一下。 上去看。 季彤迈上车往里看去，餐桌、厨房、卫生间应有尽有，最里面是一张宽大的床铺，上面铺着柔软的咖啡色毛毯，车窗上挂着二层奶白色遮帘，全是他喜欢的色系。周回将抽屉柜子打开，一一给他展示。 这是日常的生活用品，这是护具，这是药品，这个呢是你喜欢的零食和饮料，餐具在这里啊，还有炊具、调料。我准备了一个帐篷，还有两个睡袋，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山上露营了。你的卫生棉我参照你放在家里面的品牌与类别准备了几包，还有这儿放了一些备用的巧克力、糖果、饼干、罐头，还有能量饮料等，只能遇到特殊情况才可以动。还有一些零碎的户外用品，还有工具，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在哪儿。还有这里看到了吗？塞了两辆折叠的自行车，我们可以骑行。 你准备得太详细了，登山杖，好专业的感觉。 说好了一起旅行，你以为我只是说说而已吗？ 所以最近你一直在准备这个？ 嗯，驾照的事情我也弄好了，还好身份证刚满18周岁，否则就要麻烦了。 季彤放下他往里去，躺到大床上，周回趴到他旁边。啊，好舒服。 车型稍微有点小，不过我们两个足够了。我不是很喜欢大车，而且太高太大的话，去某些地方也不是很方便。喜欢吗？ 太喜欢了。 选这个内部布局，主要是因为床大。 车门没了。 我想一想，还有什么没有准备？ 你以前开房车旅游过吗？ 有过三次。放心吧，我的车技很好。 啊，那就好。我好多年都没开车了，但是人少的地方可以跟你换着开。 不用了，我来，你休息就好了。 你喜欢开车吗？ 我喜欢开坦克。 啊？ 逗你呢，我可没有开过，我对车子没有感觉。我更喜欢有生命的东西，比如动物、自然。 我也是。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你想的话现在就可以啊。笑什么？ 想立刻跟你走。 上去收拾衣服。 我给我妈打个电话。周欣接到电话便赶了过来，高高兴兴帮季彤收拾行李，临走时神神叨叨把周回叫到一边，偷偷塞给他两张符咒。 那天跟你提过的，彤彤小时候容易招不干净的东西，虽然现在是好了，但是还是得防着点。这是护身符，这是驱邪符，他不肯带，总是偷偷烧掉，你拿着别给他看到。啊，这还有三张， 你在车里放一张，随身包里放一张，还有一张放身上啊。 周围自然知道不需要周欣口中那不干净的东西，他自己也曾是其中一员呢。但他不想辜负周欣的一片心，好好答应下来。 我藏好他一定找不到的，放心吧。 周欣挤眉弄眼地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表示满意。开车前季彤略有不舍，毕竟要离开几个月呢，可周欣倒是分得干脆，眉开眼笑地送他们走。 好好玩啊，多拍点照片，注意防晒啊，别欺负小周，勤快点儿。你也老大不小了，学会照顾人。开慢点啊，安全第一。再见啊，小周。 唉，怎么感觉你才像他儿子，就怕受了委屈。你们俩还一个姓呢。 他看向周回，笑容渐渐敛住。这一幕让他的脑子里闪过在上海市何峰开车带自己撞入黄浦江的场景，他回过脸，多少有些难过。周回像是感知到了什么，牵住他的手。 先带你去我老家看看。 好。